真的很期待有机会跟秋官做访问的。 我觉得秋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来的，他有趣的地方是在于他形象真的是百变，即是这一只。 哇这首哇哇这首只这首只动物人听这条可以为一啤。 痴痴醉，晚地，一翻工即刻想放工，只想放工约你出嚟。Tuesday， 睇到功夫紧锁上眉，时时但愿伴着你。Wednesday， 一天辛苦收工散心，轻轻挽手拍下开皮。一心想将相思解除，唯求日日望住你。Friday， 我觉得更好兴致，但愿与你买飞睇影戏。Saturday， 公园影相好心机，斜阳下伏地坐草皮。中我共你 ，Oh girl， girl， girl， girl， girl， girl， girl， Oh girl， girl， girl， girl， girl， girl， 时时亦会想念你，我已是痴痴醉。 一路以嚟，我哋都以为呢首歌叫 O Gal， 其实应该 O Gal， Gal， O Gal 啊 ，G A L 嘛，系 Gal，O Gal 先啱嘅。嗰阵咧，细个成日都听咧，大家都会话秋官系扮野秋嘛， 系。 其实秋官到今日啊，佢扮嘢都系咁好睇。 就系咧，丁蟹系咪？ 系咪同埋咧？记唔记得有一次唔知台庆定咩咧？佢系扮成成跳狂野之城，哇，似到不得了啊！真系。 一个你拣 我，我发现 O Gal 都几正喎。当然呢首系最正啦，我觉得。 你系咪由呢首歌开始识秋官噶？ 哦，有睇佢以前啲电视剧嘅。当然，但系最中意嘅呢首歌啦，梗系。同埋天涯孤客咯。 我嗰次跟个朋友走去日本周围游，佢拍晒心口话过跟佢实有好前途。我话好好好，然后唔知点转头，最好依家即刻走去医好个头。你扮好噃，啲装修分得好，班姐妹做住 Rola， 同啲客落波打，按摩椅上睇住佢哋揸住煲茶，都未坐定，已经叫咗两客海老，擦咗咁耐，仲咁哼攰，咁样来去会赤到几时？沙茄叫咗半啖，好过万静，热嘅饮咗咁耐，又试下加冰，牛肉加葱花，要乌冬嘛，照烧啲鸡柳又试下，然后海鲜。谂下一阵想去边，咦？望下只表，食咗几个钟，饮杯水，不如埋单送。Oh, I don't believe it， 张单真系 high， 张单啲银码真系 big surprise。日式 lady， 你真系卡哇伊，佢就话： 阿李日忠， 我